在朝鲜新近有高丽时期的一些王陵发掘，对高丽古都开城地区历史遗迹进行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，在修建高丽太祖王建王陵的开城市海鲜里所在地以东北4公里左右处的阴峰南边倾斜面，发现了东西边有两座陵墓，相隔250米并排坐落。这两座陵墓已在很早以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盗掘，遭受了不少破损。墓室里有金铜制建筑、金铜制装饰板、银制装饰品、各种青瓷片等遗物出土。根据考古学发掘资料和古文献《高丽史》记载，确证先进发掘的海鲜里第一陵和第二陵分别是第9代王德宗的肃陵和第10代王敬宗的周陵。